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4.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三，农历4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依然是晴空少云的天气，天气晴热，同时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那么未来三天都没有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1，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蔡胡营南路、莲石东路、富石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与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出版过很多童书，他的书生动而有趣，换回了无数孩子开心的笑容。玩游戏、逛淘宝的你可能并不认识他，但如果你有孩子，你一定会知道他。孩子们都叫他麦克小葵。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他和他的绘本。那么问题来了，绘本这个概念源自西方的儿童艺术，那您知道绘本这个词是源自哪个国家呢？ A. 日本， B. 美国， C. 英国。 6.1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我们为您开启一个系列节目，有范儿过6.1。今天呢，带您一起教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天要说一说绘本哈，儿童绘本，孩子们还可以自己画自己的生活。绘本这个词儿，您知道来源于哪个国家吗？日本、美国还是英国呢？知道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麦克小葵和亚东共同创作的儿童绘本《跑跑镇》。3道问题我们会送出3本绘本，所以呢，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近正式破土动工，工程计划于2022年竣工。建成后常设展览，展出的香港博物院文物藏品将不少于600件套。这座博物馆计划占地约1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30,000平米，坐落于西九文化区西部海滨毗邻艺术公园。未来将以独特的策展手法展览故宫博物院丰富多彩的文物藏品。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建成后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充分利用高科技方式，向社会公众呈现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十卷本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大戏这套书将正式发布。这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一共收录了1300多位艺术家的2000多件作品，上至宋元，下至当代，特别以明清绘画、20世纪前半叶中国油画、1949年以来的现实主义风格绘画为重点。在这套书中，除了作品之外，还收录有作品注录、研究文献和艺术家简介等资料，供社会各界查阅和研究使用。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之际，珍贵的《本草纲目》组本首次回到医圣故里蕲春进行展出。这次展示的是《本草纲目》金陵本至锦堂的重修版，是明万历21年，也就是1593年金陵的胡成龙的刻版。这本书有190多万字，收录了医方11000多个，有1000多幅插图，是所有《本草纲目》版本的鼻祖，目前存世只有8部。这也是1949年以来新发现的唯一一部完整的金陵本《本草纲目》。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将组成专家修复组，采用金镶玉的修复方法精心修复。目前这本古籍已经入选了第4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国丝绸博物馆用复原的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提花机，成功复制了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锦，首次对五星锦的原机具、原工艺和原技术进行了复原。这件汉代制锦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时候轰动了世界，从图案和工艺来看，可以说是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这件文物现在收藏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这次的复原工作相当于还原了整个汉代的织锦技术体系，是对汉代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历经将近2年时间的修建，总投资达1亿2000万元的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日前正式竣工。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对外开放。博物馆坐落于拉萨河南岸的宝瓶山上，海拔3750米，占地总面积4万平方米。博物馆主体建筑与布达拉宫、白宫部分建筑有相契合的建造风格，中庭部分与大昭寺天井有相通之处，外墙石头砌筑传承了藏式墙的传统工艺。根据规划，博物馆将收集格萨尔说唱艺术、藏戏、唐卡等几百个西藏的非遗项目展品，还将现场展示一系列的非遗项目的制作技艺。最近，片玉生辉清凉寺汝窑瓷片展在香港至美艺术中心开幕了，宋代五大名窑汝瓷为首。这次展出的200多片清凉寺汝窑瓷片是早年从日本重要藏家手上收购并收藏的。展览中，参观者不但可以看到大量带有刻花以及印花等装饰工艺的精美瓷片，还可以通过一些像匣钵呀、电饼啊等窑具的展示来了解汝窑烧制的全过程。展览在试图揭开汝窑更多神秘面纱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汝窑作为五大名窑之首的短暂而绚丽的辉煌。展览将持续到6月25号。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浙江美术馆、天津美术馆主办的安格尔的巨匠之路，来自大师故乡蒙托邦博物馆的收藏，将于6月2号到7月21号在浙江美术馆展出。安格尔是世界艺术史上19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善于把握古典艺术的造型美，每一幅画都力求做到构图严谨、色彩单纯、形象典雅。这次展览也是安格尔在中国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全方位的展览展示，70件展品生动展现了这位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的心路和成就。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一本流行杂志活了将近半个世纪，算不算长寿呢？1969年，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创办了一本杂志，还给起了一个既没什么特点也没什么悬念的名字，叫做《访谈》。这本杂志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可是就在最近，在距离创刊50周年纪念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节点上，这份由安迪·沃霍尔创立的杂志即将宣布停刊。 最近杂志社的员工表示，因为出版公司财政困难，他们正在准备让这本杂志停刊，时间可能就在今年的年底，包括纸质印刷和线上杂志都会停下来。传统纸质出版物真的受到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了吗？最近阿里云发布了智慧书店解决方案，新华书店总店将采用智慧门店解决方案，打造第一个城市书房。人脸识别、智能荐书、自助结算、人工智能无处不在。新华书店未来将基于不同的阅读场景，打造示范性的智慧阅读空间，并逐步形成复制、可传播的定制型阅读解决方案，带动全国新华书店广泛参与，推动实体门店多元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让全国的书店成为更懂得读书读者的知识传递者。什么事物都必须要创新，您知道邮票也开始创新了吗？美国邮政服务部门最近宣布将发行10枚带有气味的《冰雪奇缘》邮票。这套邮票的设计特色是在一张邮票上印制两只雪糕的造型，并散发着美味的香味儿。不过迄今为止，这套邮票的味道还在保密之中，直到6月20号在当地儿童博物馆举行的发行仪式上才会正式亮相。不过美国邮政服务部门的一份文件中显示，包含新鲜水果，像猕猴桃、西瓜、蓝莓、橘子和草莓，以及巧克力和 coco 的味道都是非常的受欢迎。不知道这些味道哪种会被最终采用呢？最近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茶树叶子中的纳米粒子能够抑制肺细胞的生长。实际上能够抑制癌细胞的是一种叫做量子点的纳米粒子，可用于计算机、太阳能电池、肿瘤显像、癌症治疗等多个领域。目前研究小组正在试图以植物为基础替代化学制取，用茶叶提取物培育溶液形成量子点，再作用于肺癌细胞。实验结果显示，茶树提取物制成的量子点能够抑制肺癌细胞的生长，渗透进癌细胞，最多杀死 80% 的癌细胞。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城管执法部门最近启动了静心2018中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中高考保障期间，重点查处夜间施工扰民、露天烧烤、宵夏夜市、无照销售作弊器材等违法行为。考试当天，各保障岗位城管执法人员将在7:30之前上岗，下午2点之前上岗，加大日间对考点周边的人丁车巡力度。同时6月5号到7号、6月22号到25号每晚8点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城管执法部门将倾斜执法力量，加强夜间备勤，增加执法巡查频次，对影响考生的夜间施工扰民、施工工地、非法宵夏夜市等进行现场盯守或轮值，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实施高限处罚。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工程计划2020年5月建成通车。作为中心城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之间的快速公交走廊，广渠路快速公交将为构建北京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线的城市空间布局提供有力的支撑。项目西起东二环马圈、东到通州东小营公交中心站，线路工程全长 26.2 公里，沿线设置16对停靠站，其中东小营公交中心站将作为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的第一站。从6月1号开始，多次承接高规格重量级国事活动的雁栖湖核心岛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游客可以采取线上预约、线下购票的方式集中乘车入岛参观。这次开放的范围主要包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汉阙南广场、下园和亚太经合组织展示中心四个参观点，全程的参观时间大约在1小时左右。游客在雁栖湖旅游服务中心进行安检后，将集体乘车前往雁栖岛。据了解，这次在雁栖岛的参观活动每周开放6天，周一闭馆，参观价格每人100元。 随着气温的升高，本市已进入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为此，市疾控中心提醒学校和托幼机构要严格按照防控措施要求，加强各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发现发热或流感样病例，要第一时间为其佩戴口罩并实施单独隔离。等体温恢复正常，其他流感样症状消失48小时后，患者方可正常上课。同时，市疾控中心还特别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的患者，应该尽量避免用手接触自己的眼睛、口和鼻。同时立即用肥皂或香皂来洗手，洗手的时候要保证搓揉的时间，并且用流动的水来冲洗干净。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 窝脖为昔时北京的一种搬运工，后于嫁妆铺受雇搬运嫁妆。他们不用肩扛，不用担挑，在后脖上放置小木板置物，窝脖而行，故得此名。窝脖扛运嫁妆堪称一绝，扛木器容易，扛瓷器难。大件的瓷器用头顶，小件的瓷器稍带扛运。一名窝脖可扛一张条案或一架几案，上面放成对的胆皮、帽筒等瓷器，垫棉纸绑红线，以免瓷器打滑摔碎。专扛木器时，一人可扛八仙桌一张、椅子两把或两只樟木箱子，还要放上梳头匣、镜枝等零件。窝脖扛着嫁妆行走时，或双手叉腰或两手摆动，要时刻平稳重心，求步伐稳健。有能者途中能腾出双手，将腰间别着的烟袋、烟荷包抽出，装满一锅旱烟，吸神解乏，但仍旧照行不误。 城市文化范儿与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出版过很多童书，他的书生动而有趣，换回了无数孩子开心的笑容。玩游戏、逛淘宝的你可能并不认识他，但如果你有孩子，你一定会知道他。孩子们都叫他麦克小葵。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他和他的绘本。那么问题来了，绘本这个概念源自西方的儿童艺术，那您知道绘本这个词是源自哪个国家呢？ A. 日本， B. 美国， C. 英国。 好，这个问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我们今天呢，会从三道题里头各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一本麦克小葵和亚东共同创作的儿童绘本《跑跑镇》。来，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今天开始呢，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我们为您开启城市文化范儿的有范儿过六一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来跟您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请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嘉宾，他呢出版过很多的童话书，很多童书应该说，他的书生动而有趣，换回了无数孩子开心的笑容。玩游戏、逛网店的你可能不一定认识他，如果您有孩子的话，可能就会知道他。孩子们都亲切地称他麦克小葵。他自己创作儿童绘本，而且还教很多孩子跟他一块儿画，画出孩子们的美好生活。今天呢，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绘本达人麦克小葵宋显奎，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带您走进他的精彩世界，让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哎，麦克小葵你好。哎，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来，请我们的编辑进来一下，他这个话筒有点问题。那么这个麦克小葵，这个名字哈，那天我们一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他是一会儿我们请这个麦克小葵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绘本吧。因为提到这个绘本哈，绘画的绘本，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啊，书店里啊，专业画家绘制的这个绘本。那么小葵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麦克小葵。 哎，那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你会带孩子们来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那么，这个绘本就是说你所做的绘本真的是孩子们自己画的吗？ 我自己有一个儿童画室，在画室里面带着孩子画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自己的小幻想啊，每天出去旅行的小日记啊，或者是想对爸爸妈妈朋友们说的话呀，把他自己说的话写下来，然后再配上图合到一起成为一本书，所以确实是带着孩子们画他们自己的书。 孩子们多大的孩子能画呢？这个？ 我们是招收5岁以上的孩子，因为5岁以前的孩子呢，可能他的词语语言表达能力还不是那么流畅，然后他思考问题呢，也不会是像成人一样会有比较复杂的逻辑啊。 哎，那我就很好奇，孩子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孩子们画的是天马行空的哈，我今天有带到这个直播间里几个小绘本，我可以给大家读这么一小段儿。 好呀。 这有一个孩子画的是他的旅行故事。书的名字叫《我和爸爸骑脚踏车》。然后他在这里面就画到他们去深圳的一个公园里，然后在那个公园隔着海的对面就能看到香港。然后他在书里就画到他跟爸爸一起骑脚踏车的时候说，爸爸突然说芝麻，那小孩叫芝满哈，他说芝满，我们一起去香港吧。然后他说真的要去香港吗，爸爸？然后爸爸说啊，你看我们的眼睛已经到了香港了，所以你看他画的就是 眼睛 在飘过去了。 眼神飘过去了。 对，眼睛就是在天上飞了好多个 眼 睛。对对对，所以就像这样的小故事呢，会记录着孩子自己的旅行，他眼中这一次旅行里最美好的，最打动他最难忘的一些小的故事。类似的这样旅行的故事呀，或者是自己第一次上街上卖东西啊等等这种故事都有，就是孩子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小激动。 麦克小葵带了好几本书来，这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孩子画的是吗？ 对，是的。 画完之后给他做成一小本书。 对，这个孩子画这书的时候就是5、6岁，卖草莓。 他自己卖草莓吗？还是他画卖草莓的人？能变成一个故事还？ 对，这是他的妈妈和他好朋友，这个小朋友叫一军，邱一军。邱一军和他的好朋友大齐，他们两个的妈妈为了鼓励他们有自己这个动手的能力，然后自己去接触社会，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机会，说可以到街上去卖这个草莓，他们自己摘的草莓啊。然后从到街上这个胆怯的不敢说出口，然后到鼓起勇气，他妈妈一次一次鼓励他们，终于敢喊出来说卖草莓喽，15块钱一斤，自己摘的草莓特别甜，就这样去喊。然后有了一个阿姨去买他们的草莓，后面又有一个叔叔来问说，小朋友是你们在卖草莓吗？如果是你们的话我就愿意帮你们一下。于是他们两个那几盒草莓很快就卖完了。所以就是这样的， 这本书就画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哈。 对，这里拿着这个草莓说15块钱一盒，15块钱一盒，这里还画着15， 很生动啊。 对，所以就是孩子们人生中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时刻呀，都可以用绘本自己写自己画的方式重新去回顾，然后分享给更多人。 哎，确实是，刚才您说了5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自己来画了哈。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觉得孩子画的画都是涂鸦呀之类的，但是好像真的把它做成了一本书，看着还蛮像样子的哈。 是的，就是虽然说现在市面上出版的书绝大部分甚至是99.9%都是成年人做给孩子看的，我那个说的是童书，但是实际上在孩子自己的眼里，他们眼里的世界和他们想说的话也许会是和成人眼中的世界的 的另外一个很美好的补充。就像我们长大了以后，就再也很难写出来我第一次去买什么东西，那种心里的小激动、小紧张，还有突破了以后的那个成就感，就很难很难了。 是， 所以其实孩子的世界也是很值得分享的。 是，因为孩子你如果比如说写一篇日记啊，或者是写一篇这个作文的话呢，他可能会就是文字上来留下来，而现在有这种图像来留下来，还能做成一本小书，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哈。那孩子们就是自己画这个东西，他需要就是专门的学吗？还是说他随性的画出来，你来帮他修改啊，教他之类的呀？ 其实我们这样的教授方法呢，就是像这样的绘本创作课程哈，它跟普通的画画课会有很大的区别，就是首先还要带着孩子去写故事，写他想说的故事，所以 一个好的故事很重要哈。 对，所以在他创作的过程中呢， 还得写一篇作文 啊，就是 但是是简单的哈。 对，教他如何把自己想说的话给他整理表达出来。当然写的过程，比如说五岁的孩子他可能未必能自己去写字哈，他可以口述，然后我们帮他记录，对吗？他自己说的话我们帮他就是像书记员一样给他书记下来哈。然后呢在真正带他去画的这个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要教他如何把自己想说的话梳理下来，有逻辑的梳理下来。然后第二步呢，再要教他怎么样把这些文字变成图画。这一段文字里的核心的图画的点是什么？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卖草莓的故事，他说我和大齐哥哥看着行人都不敢张开嘴去卖。那好吧，这一句话里那个核心点要变成图画的话该怎么变，该怎么画，怎么画才能最生动，同时是跟这段文字最贴切的。所以要是这样来看的话，就是画绘本创作这个事情，它更多的考验不是说你画这个画面有多么多么美，多么多么绚烂，而是你这个图画是不是正巧能说明你的文字跟你的文字互相之间互补，成为一个美好的配合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呢，就是比那种单纯的让孩子画得特别好，他会更有意义一些。它实际上是提取出了你这段文字的这个核心，表达出这个内容来，再配上文字，就能够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表述出来了。 是的，然后其实倒也不是说我们这样的创作绘本就不追求画面的美好哈，而是 说我看了这画面都很有意思。 对，而是这个先要把这个图文搭配这一点必须要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呢，在这画面再可以变得更漂亮，如何变得更漂亮。但是如果说你的图画都没有准确的去说明这个文字的故事的话，那其实画的再漂亮也是就是跑题的这种状态。 哎，一般什么生活中的哪些东西它可以画入绘本当中呢？ 好多呀，比如说刚刚看的这两个小的孩子们的书，一个就是他跟着全家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发生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呢，这个叫卖草莓的故事，我们把这个主题叫做照片故事，就是孩子可以自己选一张他自己特别印象深刻难忘的照片。 这本书形式很多样除了孩子自己画，还有照片在里面。 对，照片，然后我们会问孩子说你为什么选了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特别难忘的回忆吗？这样去问孩子，然后再请他把这个照片背后他眼中的他记忆中的那个当天发生的事情复述下来，重新讲下来。 所以这本书内容还蛮丰富的哈。 对，所以就像这样旅行故事呀、照片故事呀，或者是自己画的一些童话改编的故事，比如说改编我们会让孩子把自己喜欢的不同的童话人物在同样一个自己的故事里撞在一起，比如说当孙悟空遇见机器猫等等等等，好多的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故事，还有生活中的故事。 孩子们画这样一本绘本要多长时间呢？一般 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小画室哈，孩子第一次去画室的时候就一节课，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画一本完整的书。 一小时就能画 啊？是的，然后只不过那一本书呢会相对的页数没那么多然后故事也是相对简单一些，但是从一个作品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完整的。所以 我还以为这样一本得画好几个月呢。 对，然后像刚刚看的这几个书呢可能就时间得稍微长一点，比如说十节课或者八节课等等的。 好， 网友淘气兔子说，我知道麦克小葵啊，我们家宝宝看过他的纸飞机。那么孩子该如何锻炼画绘本呢？这种问题也是很多父母非常关心的。孩子特别热爱画画，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提笔，怎么把孩子眼中的美好世界画出来呢？稍后我们跟麦克小葵接着聊。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三，农历4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本是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依然是晴空少云的天气，最高温可达33度，天气晴热，同时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与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儿童绘本顾名思义就是画出来的书，是以绘画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的书籍。绘本起源在西方，它的概念至今也未有统一的定论，但绘本这个词是源自日文的文字习惯。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孩子的早教问题。绘画是人生从事的第一项文化活动，它对于孩子认知图形能力、欣赏图画、认识文字、理解文学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普通孩子的绘画能力是在几岁时候开始显著的展现出来的吗？ A 1到2岁， B 3到4岁， C 4到5岁。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绘本这个词是来源于日本，是吗？麦克小葵， 是的。 好，那么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有不少。 这是选 A 的，也有一些朋友会选英国哈，但是大部分还是选 A 的。这样，您先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他们一本，这个跑跑镇有趣的小书 的， 现在已经在我的这个桌前放着了。 好的，那我选择66号。 66号，哎，有什么说法吗？ 觉得中国人吧，顺顺顺的。 好的，来，我们的编辑数数第6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是一般孩子的绘画能力哈，在几岁的开始时候是显著的展现出来？1到2岁、3到4岁，还是4到5岁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麦克小葵和亚东共同创作的儿童绘本《跑跑镇》。我已经先替大家翻了一翻了，这一本奖品在这儿，一会儿一块儿都送给大家哈。来，欢迎大家赶紧回答我们的问题。第一道题，第66位答对的朋友是林可儿，哎，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六一的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有范儿过六一的第一期。我们邀请到了绘本达人麦克小葵，宋显奎带我们走进他的图画世界，让我们了解如何让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哈。那么刚才呢，在上一节节目的时候呢，我说到你的名字麦克小葵，说跟大家先卖一个小关子哈，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还真的是，怎么说呢，挺萌哒哒的哈。 谢谢。这个名字呢也算是自己精心去设计的吧。觉得这个名字里要带着自己的气质哈，就像你说萌哒哒的。我觉得做儿童相关的一个事情也，你这个萌哒哒的还真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挺开心的。就挺好的，挺是我想要走的那种感觉。麦克小葵这个名字，我本身的名字呢叫宋显葵。然后小名叫小葵，所以我的家人朋友都跟我叫小葵。所以麦克小葵里的小葵是这样来的。然后麦克呢，是英文名 MIKE 的那个麦克。我以前有在北京的一个西餐厅做过服务员。 你的经历还蛮丰富哈。 对，然后我的那个做服务员的时候，那个英文名就叫麦克。所以呢，我自己会把做西餐厅服务员的那一段经历当做成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是我想去做，想去感受那种生活。然后呢，所以我把这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就等于是麦克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而小葵是我家人朋友给我的支持，合到一起就是完整的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吧。 麦克小葵，现在应该说这个名字被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孩子们喜爱， 是的， 因为你绘制了很多的这个绘本。刚才说了，如何教孩子们画出心中的绘本，那首先你得会画呀。 是的。 所以麦克小葵其实在这方面应该说已经是有不少的这个成绩了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因为从你的成长历程上，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能够有一些启迪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的呢？ 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大概在上学之前吧。其实我一直都以为我是小学的时候开始喜欢画画。但是直到长大了，上大学毕业之后，才有一天发现我爸拿出来一幅画，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画的小鸡吃米图。好像看那个笔触啊什么的，就是4、5岁的样子，所以估计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可能就是一个还不太特别有记忆，但是已经开始画画的状态。 这就是天赋在起作用哈。你打心眼里喜欢画画。 是的。 但是刚才你也说了，你从事过不同的这个工作，那么把这个绘本哈，画绘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把它作为工作来从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画绘本是在，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动画专业，所以毕业之后就画了几年漫画，在漫画杂志上连载的那种。然后在08年的时候就是开始创作了自己的第一本绘本。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啊。等着到2012年左右吧，就开始几乎是全身心的都投入在绘本这个事情上。虽然不是说整天睁着眼睛就开始创作绘本直到睡觉，不是这个状态啊，但是呢 白天有空的时候就创作绘本，其余的时间呢就是写一些如何带着孩子创作绘本的课件啊等等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的生活状态就已经完全是绘本的状态了。 哎，其实听你的介绍大家也能够知道麦克小葵还是比较年轻的哈、嗯、那么你为什么会对于就是画绘本呢，可能源于你从小喜欢，你为什么会喜欢教孩子们画绘本呢？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嗯， 而这里说的每一个人不局限在年龄，就是任何的年龄都有故事、嗯、其实我除了教孩子之外，我还教过成年人， 嗯， 还教过老人，敬老院里的老人， 嗯， 或者社区里的老人，所以我的孩子们这个年龄最小的有五岁的画绘本的哈， 嗯， 年龄最大的有93岁的， 哇， 都是我的学生哈， 真棒。 所以呢，在带着不同人去画绘本的过程中，就会接受到完全不同的信息。比如说刚刚这个卖草莓，人生中第一次卖草莓卖东西的经历，肯定就是小朋友他、嗯、对他们来说更激动，然后他们的一些难忘的故事。那带着老人去画绘本的过程呢，他们就会写一些他们整个人生厚重的积淀。 嗯， 比如说有一个奶奶，她就写过，她曾经在这个之前的那个战斗的年代，战争的年代，他们全家人是如何受到战争的侵害。 嗯， 然后她的父母是就是怎么样受伤害的，然后他在那个过程中有多痛苦的过来，他的腿是怎么受伤的，他把这些故事都画下来了。然后等着他现在到了老年生活以后，他如何在走进平静，以及如何在平静中去找到一些生活中的乐趣，他把这些对人生的思考都画到了书里。其实跟不同的孩子或者不同的老人或者任何不同的人跟他们去交流，听他们的故事，协助他们把他们的故事画出来，这个过程中我就仿佛会有一种经历了好多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会有自己表达和发泄出自己人生故事的那种畅快感，而我就好像又活了几次，就觉得好感激他们、 嗯、 我的人生会更宽阔一些吧。 嗯，你这个其实有一点跟演员这种类似哈。 啊，会。 你协助每一个人画绘本，实际上就是进入他的生活、嗯、感受他的故事。 对。 啊，诶，那比我也很好奇，像老人画，他们会画吗？就能画出来吗？ 其实画绘本这个事情，或者是画画这个事情哈，我有挺多想跟大家分享的话。 嗯， 就是画画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画画，还有整个现在市面上，或者是好多现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可能好一点啊，要是有一些比较小一点的地方，嗯、可能这个关于美术教学的一些思维还相对的。在就是像上一个年代那一点 的画水果、画花瓶， 对， 小时候不就画这个吗？ 对，所以就是我们以往的那种绘画的教学，往往这个的好坏的标准是放在你画的像还是不像， 是 你画人像不像、 嗯、 你画苹果像不像，你画这个一个风景是不是像真的一样哈、啊？就以这个为唯一标准、嗯、实际上画画这个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我们用一些你能习得的一些绘画知识和技巧， 嗯， 你学会了以后，你就应该用这个绘画技巧去表达你眼中的世界，而你眼中的世界跟别人眼中的世界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画的这个画不应该只有一种标准，而是那个标准应该是你画到你自己内心里最想画的那个样子，你眼中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你最想给别人分享的，你想说的那些话， 嗯， 那个样子才是最美好的样子啊！要不然，全世界所有的人画的苹果都是一样的，全世界所有人画一幅画都是一样的，全世界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一样的，那这个艺术还有什么美好的地方呢？ 嗯、 所以呢，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我们带着成年人去画画，甚至老人去画画，只要他能突破自己那个限制，就是像或者不像才是唯一标准，突破这个限制的话， 嗯， 他就知道我画出我的自己的心情才是唯一重要的，我画出我自己内心中最美好的世界是最最重要的。 嗯， 在这个点上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很好的画家。 嗯， 所以在这个我带着老人去画画的那个过程中，就会有特别深刻的一种感受，就是其实我花很多时间不是在教他们画画上，而是教他们如何敢画上。 嗯， 一旦他敢了，他知道我怎么画都是有道理的、 嗯、 我怎么画都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现老年人拿起笔也是一个画家。 嗯， 那些老人，我记着我曾经教过的一个有一个76岁的 叔叔，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画，一直觉得自己会能走到那样一条路上哈，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嗯， 比如说他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院，那个可能他们那个年代哈，就那个叔叔他们的年代，他们小的时候去看电影院的那个宣传海报，没有宣传视频，只有宣传海报，宣传海报都是电影院的画师亲手画的，所以他经常看到有人在那儿画电影海报的时候，他就会驻足看好久，但他也不敢自己去试着画几笔， 总觉得自己画不像。 对，总觉得自己画不像，所以等于是一辈子都隐隐的觉得自己挺喜欢画画，但是从来没敢画过。 嗯。 然后那一次带着那个社区的那个叔叔，他叫金叔叔啊。 嗯。 他就用这样我的鼓励他的方式告诉他，画画没有对错，只有你想和不想，你认为好还是不好。 嗯。 啊，然后他就敢画了，用几节课的时间去把他内心那个障碍给解除掉了，之后呢，他就画就一发不可收拾，包括现在已经过去三四年了吧，他还在一直画画，他会，而且他还在画绘本哈，他就画，他去捡了一只流浪猫，小流浪猫，而那个小流浪猫叫皮皮，他如何跟他一起生活，然后那流浪猫这个见到他以后，那个他把他浑身都清理干净以后，他看到那个小猫的微笑的样子，然后我教他，诶，怎么把微笑的表情画出来，等等等等的，其实那个叔叔就已经开始享受绘画本该让我们享受的那个美好的样子了。哦，所以就是我带着一些本来没有跟绘画美好的相处的一些成年人呢，或者是孩子们，能让他们重新发现绘画这个事情本质上的美好以后，不光他们快乐，我也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绘画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麦克小葵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绘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是画出你心里想的东西。 对。 所以不单单是从孩子开始可以学绘画。谁要年纪大了退休了之后有时间了更可以画，你就画出 成年人一样 你想画的东西。其实你看在这个国际上的各种绘画流派，像什么立体派啦，什么印象派，其实它也不是追求那个画的像，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我怎么看不懂这些大师到底画的是什么。你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画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引起了这个共鸣。 对， 所以说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来画，但是你要稍微学一些简单的这个技巧，而不是追求画的像，这样就能让很多人释然了。 对 我觉得 对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这样我们要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让麦克小葵来跟我们说说画画这件事儿，很有意思。 城市文化范儿，与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孩子的早教问题。绘画是人生从事的第一项文化活动，它对于孩子认知图形的能力、欣赏图画、认识文字、理解文学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普通孩子的绘画能力是在几岁的时候开始显著地展现出来的吗？ A. 1到2岁， B. 3到4岁，C. 4到5岁。 来，这道题呢，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一般普通孩子的绘画能力在几岁的时候开始显著的展现出来？一两岁、三四岁还是四五岁？知道答案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麦克小葵和亚东共同创作的儿童绘本跑跑镇，也欢迎大家来赶紧回答我们的问题吧。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绘本达人麦克小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走进他的图画世界。其实刚才麦克小葵说的很多了，就是实际上不单单是带孩子们画出美好的生活，也是带所有的人，成年人哈， 是 也都可以画出自己美好的生活。那么刚才说的这些画实际上更多的是讲的是这个绘本哈。那你觉得绘本是你心目当中绘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绘本就是文字和图画结合在一起去讲故事的一个状态。 嗯， 绘本这两个字，绘就是绘画的意思，本就是文本，文字的意思。 嗯， 所以只要是文字和图画结合在一起的书，应该就可以叫做绘本。 嗯，那你以前也搞过漫画创作，这绘本跟漫画是一回事吗？ 虽然 漫画也是这个图画和文字结合在一起 但是漫画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会像电影一样用各种不同的镜头去讲故事。比如说我在这里去拍一个话筒，第一个画面画了一个话筒，第二个画面画了一个这个耳机，第三个画面才画到这个黄燕老师就是他会有把一个事情给用不同的镜头去说，他会有一个一个格子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绘本呢基本上就很少见格子，当然也有少部分的绘本也是用会穿插一些这个一格一格一框一框的这样的方式。 那得有多么多的画面画不完才想 对 就是连每一页都要一格一格 对，所以绝大部分的绘本呢还都是整个这一张纸一个大幅的画面，它就是一幅画，一幅图画。然后漫画呢它会有好多个框框，然后用不同的镜头的方式去讲故事，这可能是本质的差别。另外从绘画形式上，可能绘本它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绘画表现方法，美术技法。而漫画呢会相对的会更有比较集中的几种方法吧。 那么刚才我们这道题也说了，孩子们的这个绘画的能力几岁的时候开始显著的表现出来应该说都是比较小的时候了，一两岁三四岁或者四五岁我们请大家来猜，一两岁可能有点早就是三四岁和四五岁我看这个猜的朋友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很多家长都会让孩子开始尝试画，因为你本身孩子那么小也不认识字，可能绘画是他一种比较好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但是很多时候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把这个笔和纸放在孩子的眼前，然后那个就有的孩子就完全不知道怎么下笔有的孩子就敢提起笔就画这个中间有天赋吗？还是说其实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画呢？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就是孩子生下来都喜欢涂鸦，都喜欢拿着很小的时候都拿着笔然后锻炼他的肌肉能力，就拿着这个笔用胳膊在这挥舞锻炼胳膊的过程中留下的那个痕迹那如果他手里拿着笔的话，自然就留下了我们所谓的涂鸦或者是绘画，对吧？所以其实天生孩子看到自己的绘画在纸上留下痕迹都会很开心很兴奋很享受这个过程。那其实就说回来，就是有一些孩子为什么原本喜欢画画或者是 后来就不喜欢了呢？ 对，其实所有孩子本身都喜欢的但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后来就不喜欢了呢？也许就是跟他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引导者或者说老师，或者说一个陪伴者，比如说一个爸爸妈妈家长。如果说他画一个什么画的时候，他得到的更多的都是你画的是什么呀你给妈妈讲一讲吧，我想听听你画的这一团线，今天画的这一团线代表什么意思今天画这个小人为什么这么开心的在笑，然后这个小动物为什么脖子这么长呀，等等等等的，每次都是很兴奋的去期待着他跟你分享他的作品的话，那这样的过程中孩子就会觉得我的绘画是被认可的我的家长我周围的人是很期望听我去分享我的作品的那在这个过程里他就会觉得哇，那我还要画更多我还要给你看我还更厉害这个过程中他就会越来越喜欢画那喜欢就像一个熟能生巧一样，就是你画的越多，你在这个事情上投入的精力越多，你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对吗？但是如果说在你第一次画出某一个小作品的时候，你的家长你周围的人他跟你去沟通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画的是什么东西一团乱，什么也不认识，你画的人也不像人能不能画的好看一点，太糟糕了，别给我看了， 还是要多鼓励哈。 对，你说 这样子的这个话语就会浇灭孩子心中的热情。 对啊，就是比如说这样的话是我对您说的，前一种和后一种，其实每一个人作为成年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哪一种是激励你越来越好的去往下走，哪一种是把你的火苗给熄灭的，是吗？所以其实再说回黄岳老师刚刚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后面画一画就不喜欢画了，或者拿起笔不知道怎么画，就是你想象一下，你之前画画的时候，你画出来以后被否定，你怎么还敢继续画呢？所以其实你周围的，无论是老师还是成年人、家长，你的那个陪伴者对于孩子的肯定、支持，可能是影响孩子后面是不是继续敢画、继续想画的一个重要的点。 那么孩子刚刚开始接触绘画应该学什么呢？快乐的生物女就说了，我们家孩子今年刚三岁，你说我是让他用蜡笔画呢还用水彩笔画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呢，或者是铅笔啊？ 对，其实在孩子更小一些的时候，两三岁或者是这个婴幼儿的状态哈，如果说带他们画的话，选择材料上就首先要选择安全无毒的。 对。 比如说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画材它就会写上婴幼儿可用，或者是那有的地方可以写的是食用无毒，食用。吃起来也没问题，对，但是不能拿那个当正餐来吃哈，不能真的吃。只不过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他也拿着手指头也会往嘴巴里塞，是吧？拿着脚丫子呀，或者是看着一个什么好玩的东西，他都会去舔，会去吃的。 对， 所以呢，无毒很重要。那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去选择画材，这个无毒性、健康性是最重要的一点哈，然后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三四岁和之前，我们给孩子在家里画画的时候，给他选择的一些材料的，就是尽量是一些简单一些的、好操作的，而不是比如说水粉呐、什么油画呀、什么水彩啊这些东西，孩子也感受不了太多这种画材的那些细腻的变化呀等等的东西。然后我们家长不知道在家里面怎么去引导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颜料弄得一团乱，然后或者把家里面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混乱的状态哈。所以就是在小一点的时候就选择一些简单一点的画材，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油画棒啊，或者是铅笔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其他的笔类的东西就行。然后再稍微大一点，他的手的能力控制的更强，他跟你沟通，你告诉他怎么注意使用这个画材的时候，你们沟通也比较没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四五岁或者以上，可以再稍微选择更丰富一点的材料，比如说水彩颜料、水粉颜料等等的。当然如果要是有一些机构里面的老师，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合适的，真的懂孩子如何激发孩子，鼓励孩正向鼓励孩子的那种机构的老师啊，如果你有幸你家周围就有这样的机构，然后你可以到机构里面去带着孩子去画画，他会更系统的去给孩子讲各种画材的使用和一些绘画技巧上的东西。 那就是说刚开始培养孩子画画的时候，需不需要报个学习的班呢，亦或是让他自己在家里头先画呢？ 对，所以这也是说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认同我刚刚说的话，就是画画的本质是让孩子能享受绘画这个状态，然后是被鼓励着培养起这个爱好，那所以你可以去找就是怎么说，找学习班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你家周围有，怎么说，我再重新说一下这段话，就是如果说你认同我的理念，绘画是应该激励孩子去培养起这个兴趣，比他非得画得像不像更重要的话，那你认同这个理念，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去找跟这种理念一致的这样的绘画机构、绘画学校或者是绘画老师，然后呢如果找到了的话，有幸找到了，那么你去找一个这个画室机构是合适的，因为他不会把你家孩子原本有的绘画热情给熄灭。但是如果说你周围的一些绘画机构就是像我们上一个世纪那种状态，就是你画的这个东西也不像啊，你画的这个东西，你虽然你自己看了这么开心，你画的小人这么好玩哈，但是一点都不像我今天要求你画的东西，假如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种机构那莫不如就不找。那莫不如就我们自己变成一个很好的引领者、陪伴者、倾听者，去激发孩子的兴趣。那种状态下，可能对孩子在绘画这个事情上更长远的发展会更有好处。 但是现在我看好像我周围的同事朋友，就是孩子从小去就是去学这种的，还是不少的。 对， 看来大家现在就是对于这种比较现代的这种教育理念，还是理解的都是比较充分的。 对。 那么熊仔玲玲说了，好怕孩子往家里的墙上画，有什么办法吗？ 对，所以说到墙上画这个事情哈，孩子的往墙上画， 是什么情况下才会这样做呢？就是他原本想要到处画这个事情，没有在别的地方，适当的地方得以解决，得以发泄。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给他准备好，哎，那么大张的画纸，然后让你陪着他一起在特别大张，比如说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挂历那么大的那个纸上，在你跟他一起随便的去涂啊画呀，然后去施展自己的才艺啊，会挥舞自己的手臂啊，他都画得很爽了以后。他的这个想要去随意涂抹的这个劲头已经在这儿发泄过了，他就不会再看到什么东西总想往上画。 不不，他会的。 他会的是吧？对，我说的这是 我跟你说，小朋友在画的地方让你就是想象不到。我可以跟大家到时候分享一个我的朋友们的他们的办法。索性家里头找一面墙，就跟他说这面墙你是可以画的。就是孩子他就是很好奇，你越不让他画，他就越要往上画。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没有说完啊，就第二点跟您说的也比较相近，就如果说还是不能解决他这部分的问题的话，那其实你可以一方面或者找一面墙，或者是呢你可以找一个找一个什么活动室啊，或者你家的走廊啊，什么门厅啊，你专门贴一个墙纸，就是那种绘画的那个贴纸，然后可以给他好多种那个材料啊什么的。 不不不，你直接就画这面墙，你再过一两年再把它粉刷一遍就行了，这是我的经验。我觉得 对，其实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这个应对的办法，对吧？ 是是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请麦克小葵来跟大家聊哈，在对于孩子们这个绘画的这种爱好，有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天分，我们来怎么进行合适的引导。另外在给孩子们选择绘本方面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适合挑什么样的绘本，一会儿麦克小葵都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有时候一个充满标志性的动画形象，一首藏在时光里的歌，一段曾为父母诉读出的故事，就会唤起人们对童年的回忆。 我是飞行员舒克，我是弹手贝塔。 有多少人的童年是被舒克和贝塔两只懂得高科技的小老鼠塞满的呢？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开心麻花出品的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即将上演，由他们来打开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神奇王国。城市文化范儿，有范儿过六一，让我们和郑渊洁之子郑亚奇一起穿梭在童话王国里，品尝关于童话的活色生香。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乐享端午，感 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三，农历4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那么今天能见度非常好，但是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晒。未来三天也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与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孩子的早教问题。差不多到了3-4岁，孩子的绘画能力开始显著地展现出来。绘画是人生从事的第一项文化活动，它对于孩子认知图形的能力、欣赏图画、认识文字、理解文学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也许看到孩子们毫无艺术感可言的绘画，大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信手涂鸦，这无可厚非。如果小孩的绘画完全符合大人们的审美，那有点说不上想象了。绘画的时候，孩子们无意间培养了对颜色、形状、空间位置的判断和认知能力，这些对右脑智力的开发很有益处。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绘画可以活动孩子哪边的大脑吗？ A 左脑， B 右脑， C 左右脑。 来，第二道题的谜底，孩子们，普通孩子一般他们的这个绘画天赋是在3-4岁的时候爆发出来，是吗？ 嗯。 啊、哦，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意识了。 对，他画的东西会相对更有型一点了。 嗯。 之前可能就是一团乱线啊之类的。 嗯。看来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很有经验的，真的，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像什么，萍萍啊、赵燕燕呀、毛茸茸啊、秋子啊、何江啊、紫色雨鞋、田耕。哎呀，等等等等，很多朋友呢，我看一下啊，还有红珊瑚，哎呀，我都数不过来了。这样，您再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好的， 嗯， 我选择29。 29，嗯，好，来，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看第2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说的是，绘画是可以活动孩子的哪边大脑？左脑、右脑还是左右脑都能活动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本麦克小葵和亚东共同创作的儿童绘本《跑跑镇》。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请麦克小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编辑数出来了吗？这个获奖的朋友是谁啊？好，是我们的微信网友波澜不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继续是开启我们的六一的一个特别节目，叫有范儿过六一。我们邀请到了绘本达人麦克小葵，来跟我们说说如何让孩子们能够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道题的答案。刚才这道题呢，说到了就是孩子其实在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已经会爆发出一个对绘画的一个爱好的，是他一个重要的阶段哈。 对。 那么在孩子他们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对于他们的这个就是绘画的这种表现形式会不会不一样呢？ 是的，就是三四岁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更大胆的涂鸦，然后这个一些简洁一些的或者是一些感受性的东西会更多一点，然后五六岁七八岁以后可能画得更有型一些，故事性更精准一点。比如说我就正在画一个这个宇航员啊等等这些很明确的外形特征的东西，他就可能画出来了。 所以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他们的这个绘画天赋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画带孩子们画呢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就是家长呢也更多的会喜欢就是让孩子们更多的接触这个绘本。来这个，因为绘本里头说了有这个文字有故事， 对， 其实是有利于孩子们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的。 对对对。 今天麦克小葵也带来了几本绘本，我相信这个现在孩子们，尤其是这个年龄段比较低一点的孩子们的家长，一定是非常熟悉，每个孩子家里都有很多这种绘本。 是的。 他实际上就是还是用叫大幅的图画以及简短的文字，来表达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些世界观吧。 对对对。 应该说是这样的。那么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他们怎么来挑选绘本呢？麦克小葵也有一些建议想跟大家聊一聊，是吧？ 对，就是每个年龄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阶段发展阶段，所以比如说在两三岁或者是之前的那个婴儿的状态哈，他们看的绘本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认知类的绘本，比如说他认识各种事物或者是认识各种动作认识一些心情啊表情啊等等，就是认知类的，就告诉就给孩子讲，比如说大象的哪里长啊，然后一看一个大象的完整的样子让孩子看到，然后鼻子长，然后说了鼻子长之后，这个同时也能看到完整的大象长什么样子，是大象的照片呢，或者是大象的一个比较可爱的图画呀等等的这些认知类的。然后再大一点，三四岁和以后呢，才渐渐的会有一些故事性的绘本。所以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在三岁以前吧，为一个这个婴幼儿状态，他们呢看的书偏认知，不能有太复杂的故事情节。然后三四岁往后呢，可能故事性强一点的，稍微强一点的，比如说稍微简短的一些故事文字，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还好。然后五六岁以后可以更复杂一点的故事，然后等着再大一点，比如说七八岁上小学以后，就渐渐的可以是图画的比重稍微小一点的，然后文字的比重稍微多一点的那种注音读物那我们会把它叫桥梁书，桥梁书就跟单独去阅读文字书之间过渡的一个桥梁状态的书。 哦，注音读物它叫桥梁书哈。 对，或者是少量文字的读物。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送给大家的奖品呢，实际上是麦克小葵你自己的作品，叫跑跑镇哈。 对。 这是一本在孩子们当中很有名的绘本，这是一个系列是吗？ 对。 这是今天带来，我看这是其中的一本哈。 对，我们后面几本是今年会出版。 这个一共出了多少本了？ 跑跑镇今年会出一个叫超级跑跑镇，所以还会有下一本。然后我们已经 叫什么 Plus 版哈，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当时乐了，我心说手机有普通版和 Plus 版，就是加大的，所以你这个什么跑跑镇 Plus 版也是加大本的吗？ 对，这个一方面开本真的是就像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一样，会有这个大小的差别。另外呢，就是内容上也 Plus 加了好多这个新的东西。 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跑跑镇？ 对，这个跑跑镇这个书里讲的是故事一开始就这样去介绍说有一个神奇的小镇它的名字叫跑跑镇。 在这个镇子 真的是跑步的跑哈。 对，在这个镇子上呢，所有人都喜欢快跑，干什么事都跑着去哈、啊。然后跑着跑着、一不小心就会撞在一起，然后这是故事的开始哈。接下来就讲小猫哒哒哒在跑步，然后小鹰哒哒哒，然后他们咣的在一个街角撞在一起之后，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啊。 黄岩老师看到变成什么了吗？ 是变成火车吗？还 是 我翻到后头去了？ 小猫和小鹰哒哒哒，然后撞在一起，咣变成了猫头鹰。 哦，猫头鹰。 对，就小猫的猫头鹰，其实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猫头鹰，就是它整个这个鸟的样子呢，外形特点就是它的头特别像猫，然后身体呢还是像鸟，尤其是像鹰，对吗？所以它是猫的头和鹰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碰撞变化的思维放到这个书里。 哦，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卡车哒哒哒和梯子哒哒哒撞在一起就变成了消防车。 对，消防车， 带云梯的 云梯消防车。 还有爸爸哒哒哒，妈妈哒哒哒，然后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家三口。 对， 是吧？有小朋友，一家三口骑在一个那个三人自行车上，好可爱。 刚刚这个爸爸撞妈妈撞出一家三口啊，我经常在故事会上给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大家总是猜这个结局是什么，撞出什么，就是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人会说撞出小朋友，然后就会问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啊。然后最后看到是不光是一个小朋友，爸爸妈妈撞出小朋友，不光是只有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也还在，就是一家三口这个样子哈。当然也有一家四口几口的这个状态。所以每当孩子们看到这个书，这是最后一组碰撞，就是结尾，他们看到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都会觉得好温暖好幸福呀，就是原来我就是相爱的我爸爸和我妈妈撞在一起变出的我们幸福的一家人呢。 所以这个跑跑镇很有意思啊。 对，大开脑洞。 没错没错。你这本书是你，我看是你和亚东一起合作的是吧？ 对 啊，是，这是算是原创的这儿童绘本，现在国内这种原创的多吗？ 原创的现在近几年 已经好多了。 我看更多 的好像是改编的一些著名的一些名著的多啊。 对，就是国外的绘本还是会更多一些，因为比如说我们以国内和国外这个概念来说的话，那国内就是中国，对吗？然后国外就是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所以按照这个量级来看的话，肯定也是国外的更多。然后另外从一个发展的时间角度来讲的话，国外也是绘本起源更早的，应该是从18世纪末吧，就是英国就已经开始有绘本这种形式的作品呈现了。然后中国呢会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绘本可能也不会太久啊，就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呢整个发展和积累的角度来说，国内的原创绘本肯定也是比国外的要少一些。但是近些年呢像我这么努力和用心的一些作者也会越来越多哈。然后作品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也特别期待着大家关注和支持国内的原创绘本。 今年你也会出一个跑跑镇的加厚本是吧？ 这么一说的话，感觉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书。 让大家很期待嘛。 是的。 它也不能太厚，小朋友看着会累呀，是吧？不能太沉了。 对。 那么应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中国的绘本起步是比较晚哈，现在原创的绘本呢在逐渐增多，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多。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个原创绘本会这么少呢？ 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的意识吧，就是创作绘本的这个意识，因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绘本到中国也没有多久，就是绘本这个概念呢是先是欧美传过来的，那时候他们叫图画书，然后传到这个亚洲，日本是最先有绘本的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图画书这个形式的这个作品就换了一个说法叫绘本。实际上绘本这个概念我们刚刚也有跟大家互动过，是从日本来的哈。所以再从日本传到中国，中国台湾，然后再从这个台湾，在这个日本和台湾一起再传到国内，所以其实这个过程里面中国已经就是已经比外面会这个 晚一些， 迟了好多的时间了、哦 嗯、 那其实发展起来也没有太久，所以这个作品自然也不会太多哈、啊 嗯。 但是现在整个国家的政策呀，对于原创作品原创作者的扶持和激励啊，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喜欢绘本的爸爸妈妈，就真的有好多创作绘本的人、 嗯、 写故事的人、画画的人都是爸爸妈妈。 嗯嗯，那么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红十字哈，真的是我们节目特别好的朋友。 嗯、 他说，听嘉宾讲，老年人也可以学画画，但要有勇气。谢谢嘉宾，孩子学画画，老年人也画，让生活美好快乐。 哇，谢谢谢谢红十字。 对对对，你看看见了吗？ 看到了。 确实是这个绘本，它是，我觉得就是画画，就像刚才这个麦克小葵说的，它是画出你心中所想的东西。 嗯， 我们不用追求那种特别的像， 对， 你再加上一些文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绘本来。 对，不用只追求像。嗯、 是没错。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最后我们要来公布最后一道题的答案，送出最后一本书了。 好的， 您先说一下我们选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吧。 啊、哦，好的，我选48，因为现在是8:48。 好。 城市文化范儿，与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美好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动手能力主要开发的是人的左半脑，思考画什么、怎么画，以及对手部的运用的控制，这些都会促进左脑的智力开发。在绘画的时候，孩子无意间培养了对颜色、形状、空间位置的判断认知能力，这是属于右脑的活动范畴。所以绘画可以同时活动左右大脑，在不断绘画创作的过程中，孩子们会不断打破原有的思维和定式，当接受到外界新鲜事物时，灵感一触即发，左右大脑同时开工。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刚才麦克小葵说选第48位答对的朋友小娜，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欣赏绘本无疑是一种让眼睛享受、让心灵愉悦、让精神提升的美妙体验。那通过麦克小葵的介绍，相信很多家长和小朋友对绘本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说很多朋友吧，不只是小朋友了，对于他都有新的认识，所以大家呢，我觉得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勇敢地拿起画笔来画出自己美好的生活。再次感谢麦克小葵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期待新的跑跑镇，谢谢您。 谢谢。 嗯，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好，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有范儿过61系列节目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有时候，一个充满标志性的动画形象，一首藏在时光里的歌，一段曾为父母诵读出的故事，就会唤起人们对童年的回忆。 我是飞行员，舒克，我是弹狗贝塔。 有多少人的童年是被舒克和贝塔两只懂得高科技的小老鼠塞满的呢？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开心麻花出品的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即将上演，由他们来打开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神奇王国。城市文化范儿，有范儿过六一，让我们和郑渊洁之子郑亚奇一起穿梭在童话王国里，品尝关于童话的活色生香。 你像个孩子似的，让我为你写首歌。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写歌容易，写你太难。